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琦善原本打算劝广东官县会贤上奏，说明敌情和川比草约的内容，但广东众官县担心惹怒皇上，拒绝了琦善，琦善只能单先上奏。 莲花港位于狮子洋畔，在虎门以北60里，它的主峰高约30丈，从西面看是绵延2里的赤岩峭壁，分成数段，就像被某位天神用巨斧凌空劈下，劈得整整齐齐。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之下，赤红色的峭壁就像一片丹霞，与蜿蜒流淌的珠江相互衬托，蔚为壮观。为了举行米兵会盟仪式，清军在莲花港炮城前面搭起了一长排麒麟帐，两座大帐篷是供琦善和义律使用的，小帐篷是为两国随员准备的。帐篷里面摆了香蕉、烟梨、葡萄、橘子等窖藏水果，帐篷外面竖起3丈高的黄龙大道。为了款待英国人，琦善依照大姑会谈的规格，从广州聘请了几十个厨子，烹饪了鱼翅、燕窝等珍稀佳肴，还有双皮奶和煲仔饭等当地名吃。在大姑会谈的时候，他不知道英国人使用刀叉，这一回他专门叫人准备了全套的西式餐具。为了米兵会盟，英国人提前一天出发，义律乘复仇神号铁甲船驶入川比水道，马达加斯加号火轮船、加勒普号和拉恩号双桅护卫舰尾随其后。全体英军官兵换了崭新的军装，所有枪刺擦得锃光闪亮。当舰队驶过虎门时，关天培率领数千清军整整齐齐排列成行，站在威远、靖远、镇远、上横挡岛和大虎山炮台的叠墙上，手持刀矛行注目礼，各台依次鸣放3响礼炮，英军舰队也鸣炮回礼，军乐队轮换演奏《上帝保卫女王》和《圣帕特里克的忌日》。这两首乐曲是义律精心挑选，第一首那是国歌，意在彰显英国的文治武功，第二首是圣乐， 意在宣扬坚韧和宽容的宗教精神。第二天早晨，复仇神号喷吐烟雾，突突突突突突地开到栈桥旁。在码头当值的清军听说过铁甲船，可却是第一次近距离目睹实物。他们惊讶的眼睛瞪得溜圆，就像看见天外飞来的不明怪物似的。这条双桅六篷的火轮船确实是铁打的，船首和船尾各有一门巨型旋转炮，中间的烟筒冒着黑烟，两舷的蒲轮哗哗哗地转动，前进后退不受水流和风向的影响。哈尔中尉为了震慑清军，命令复仇神号的炮兵推动火炮旋转一圈，将炮口直接对准了岸上的清军。便兵们是又惊又惧，不由得交头接耳议论起来。两个英国水兵放下舷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体壮如牛的骑手擎着米字旗率先下了船，突兀奇高的身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随他而下的是一支28人的军乐队，他们拿着奇形怪状的鼓号风笛，编组成队奏响军乐，乐曲节奏鲜明。一律身着深蓝色的海军军装，头戴三角帽，腰悬短剑，灰蓝色的眸子闪着微芒，唇角上挂着矜持的微笑。他踩着鼓点走下了舷梯，紧随其后的是肥胖的马如汉和一群领顶灿烂、肩章辉煌的英国军官。齐善站在紫色的绫罗华盖下面，身穿仙鹤补服，头戴红珠顶带，肩披锦绣端罩，脖子上挂着108颗琥珀朝珠，看上去冠冕堂皇、威风八面，可内心呢，却像在文火上慢烤，烤得他腑脏俱焚。在坚船利炮的逼迫下，齐善不得不凭借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依约会盟。他本想请阿京阿、宜良、英龙和林则徐等人一块儿来，但是这些个大员油精水滑，各有所想，不是推脱有事儿，就是拖延有病，反正谁都不肯来。连关天培也以虎门不可须臾离开为由而婉辞了。齐善发现自己竟然是在唱独角戏啊。为了壮声威，他只好叫广州知府余宝纯以及总督衙署和知府衙署的全体属官到场，连13行的行商们都被叫过来充数了。一律一下船，齐善僵涩着脸皮强颜欢笑地迎上去，拱手行礼。大清朝钦差大臣署理两广总督爵阁不堂齐善问候大英帝国秉权公使大臣义律阁下。义律举手行西式军礼。大英帝国特命全权公使大臣兼商务监督查理义律问候大清朝钦差大臣齐善阁下。依照事先的安排，两人对参加盟会的全体中英官兵发表讲话。齐善宣讲中外一家，和光同尘，天佑中英，万古长青，化干戈为玉帛。义律宣讲英中和睦，互惠通商，化仇恨于无形，照和平与永远，开创友邦新纪元。而后齐善引领义律进了大帐篷，依照预定的程式，双方将先吃早饭，然后举行列队表演，举行签字仪式。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一系列繁杂冗长的事务完毕之后，该举行签字仪式了。齐善和义律重新进入中央大帐。齐善坐在左边，余宝纯、白韩章、鲍鹏站在他身后。义律坐在右面，几名英国军官站在他的后边， 马如汉居中翻译，以律说：欧洲有句古老的格言，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英中两国通商和好200年，以后还要通商和好。齐善附会：阁下所言极是啊，中英两国还要和好1000年。从达古会谈到今天，你我二人多次呼唤召会，终于达成协议。我方背下了传笔条约的英汉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你我二人签字后，英中两国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成为和好邦国。义律把条约的英汉文本递给齐善，齐善郑重其事地接了条约。中文本共有4页，前2页是正文，写得言简意赅。第3、4两页则是两国秉权大臣的签字页。齐善不懂英文，直接阅读汉字文本，这其中有一条这么写的：将香港岛及其码头割让给英国主宰，所有贸易和税费依旧照黄埔旧例办理。齐善这脸刷一下腾起一片阴云，他皱着眉头往下读，第二条是赔款600万，第三条平等交往，第四条恢复通商。后三条没有歧义，可这第一条关于香港岛这条可大出意料。齐善抬眼瞟了义律一下，义律正用鹅毛笔在英文文本上签字，伸出食指蘸上印泥准备打手印，仿佛大功即将告成了。齐善是强压心头怒火，回头叫道：包鹏、白汉章，你们给我过来，这第一条是怎么回事？鲍鹏和白韩章见齐善脸色不好看，都吓了一跳，赶紧绕到条案前，拿起这汉字文本一看，得，他们俩也傻眼了。齐善声色俱厉：我要你们传递的汉字底稿明明写的是给予香港一处寄居，如何成了将香港岛及其码头割让给英国主宰？这可是天大的纰漏啊。白韩章慌了，灰白着脸辩解道：爵哥，三尺之上有神明，卑职绝不敢，绝不敢干这样的事啊。卑职传话时确实说的是给予香港一处寄居，卑职不通晓彝语，至于如何变成这种文字，得让鲍鹏解释啊。鲍鹏凭借小聪明和耳濡目染学会了英语，但他既没有上过英语学堂，也没有去过英国，只会讲有关吃喝拉撒家长里短、买衣服购货的应景话，对字字珠玑、一字千金的外交辞令，那是全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从捐纳顶戴的牙商摇身一变成为朝廷的传话使者，既是由于机缘，也是由于他具有非比寻常的混世能力。他擅长借力使力、顺水推舟，巧妙借助马如汉的翻译，把滥竽充数的把戏玩弄的是惟妙惟肖，浑水摸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把国家大事办到这种田地，可就等于闯了大祸了。他抓耳挠腮，脑门子立马沁出一层冷汗来，他脑筋一转，把责任推给别人了。齐爵哥，白大人向义律传话的时候，向来是由马如汉居中翻译，卑职只是见证和监听，以卑职所见，是这马如汉在捣鬼啊。马如汉就在旁边，一闻出了歧义，他当仁不让，挺着个肥胖的身躯和鲍鹏争执起来：鲍老爷，归国呈送的底稿写得清明，给予香港一处寄居，何为给予？给予就是割让，割让就是给予，何为一处？一处就是一地，当然是指香港全岛，上下通融，我的翻译有何不对啊？鲍鹏圆滑得像一条大泥鳅，关键时刻寸步不让。马老爷， 这给予和寄居不可分割领会啊。寄居是暂住，一处是指香港一隅，而非全岛。马如汉与鲍鹏鸡鸣鸭讲似的比手画脚，俩人争了个面红耳赤。一律知道出了大问题了，直接问齐善：“齐善阁下，你对文字有异议吗？”齐善指着汉字文本皱着眉头：“朕一律阁下，本爵阁让白寒章和鲍鹏传递的汉字照会写得明白，本爵阁不堂，代你向大皇帝启恩，给予贵国商人香港一处寄居，而这份条约却议成了将香港岛及其码头割让给英国主宰，一句之差，南辕北辙呀，不知这事如何解释啊？”义律这脸色涨得跟一盘鲜牛肉似的，差一点拍案而起。他到大清多年，一直在外交与军事的漩涡里紧持起落，眼瞅着就大功告成了，可却一不小心翻车翻到阴沟里。哪个凡胎肉体受得了如此翻云覆雨的巨变啊？他恨得差一点咬碎银牙，食指关节嘟嘟嘟敲着桌子：“齐善阁下，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齐善也急了，从卷宗里翻出照会底稿：“本爵阁不堂，岂敢开这种弥天玩笑？这是阁下去年年底发来的汉字照会，那上面写得明白，唯求给予外洋一所，彼得英人竖其自治，如西洋人在澳门竖其自治无异。”义律也从卷宗里翻出同一份照会的英文底稿，那上面写得也清楚，一个是钦差大臣，一个是全权公使，两人手持同一照会的两种文字底稿，一个以汉字为依据却不懂英文，一个以英文为证明却不认得汉字，一个强调寄居，一个咬定给予，两人义愤填膺，怒目相视，恨不得掐住对方的咽喉狠咬一口。义律厉声质问：“竖其自治之地与割让之地有何差异？”齐善意识到给予和寄居的表述不够严谨，耐着性子跟他解释：“澳门乃大清领土，以每年1000两银价租给葡萄牙人寄居，并非割让之地。所谓竖其自治，是允准葡萄牙人像中国宗族一样处理内部事务，重大事项仍由葡萄牙总督与本朝的澳门同知会商办理。”义律意识到自己粗心疏忽，引用了不当事例，但是英文底稿上的 session 除了割让可别无他意啊。在这种场合，谁认错谁就得承担责任。义律紧咬牙关不松口：“本公使大臣一心一意用政治手段解决争端，曲意涵容，一让再让，从15条让到12条，从12条让到8条，此地降到7条、6条、5条，直至4条，已经让到无可退让之地。传彼之战后，白寒章和鲍鹏传话于我，说只要我大英帝国归还舟山、沙角和大角，你就将香港让于我国。本公使欣然同意，并叫他二人转告阁下，归还舟山、沙角和大角必须同时进行。本公使大臣言必有忠，言必有诺，当即将沙角、大角归还你方，并派哥伦拜恩号驶赴定海，通知我军撤离。可没想到你竟然无脸无耻、无心无意，你想置本公使大臣于何地？”义律悔恨交加，气得脸都拧歪了。他退兵在先，条约却被拒签，这可是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挫折和失误，英国政府势必给他严重的处分，他的外交生涯和政治前途都将毁于一旦。齐善也感到局势严重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了，满肚子的火气一泻而出：“ 本爵阁不堂，实心谋和，擅定事宜。你同意退还舟山，本爵阁不堂才敢冒违旨的罪名替阁下恳请大皇帝施恩，但大皇帝绝不会割让尺寸国土。今日本爵阁不堂要是签字画押，明天这脑袋就会搬家了。 义律此时才明白，鲍鹏所谓的钦差大臣拥有议和与签字之权，纯属胡扯。琦善仅仅是道光皇帝的传话使者、牵线木偶而已。他的灰蓝色眼睛闪烁着幽暗的微光，腮间的筋肉一鼓一收。 琦善阁下，战争是一种杀人营城营野的事情，交战双方不论胜败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你要是不签字，本宫是大臣只能以兵戎相见。 琦善深知两军实力悬殊，不敢意气用事，更不敢发义正言辞的堂皇大论，他只能忍气吞声。 本爵阁不堂为千百万黎民百姓着想，诚心诚意以和平方式了结争端，这一纰漏事关重大，确实出乎预料，请宫室大臣海涵。 海涵，请不要玩弄欺弄人的把戏了。鬼国的军事装备是世界上最弱最差最不中用的，鬼国所谓的强大乃是自欺欺人，一旦动武，我大英帝国军队将把鬼国沿海城市全都打烂，请阁下仔细掂量，不要误判时局。 于宝纯这个时候不得不站出来讲几句缓和僵局的话。 一律阁下，您能否再宽限几日，容我方仔细考虑，有些事毕竟得等大皇帝允准呢。 义律滚烫的头脑此刻也稍稍冷静了。 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宽限，本宫使大臣等了一天又一天，我可以再容几天以示我方的诚意，但请阁下切记，任何缓兵之计都将徒劳无益，只会遭受更大的打击。两国一旦大动刀兵，合约的条件不能如未战之前宽容减除，赔款数额将会更高。本宫是大臣谨信办事，小事在先了。 签约仪式戛然而止，米兵会盟不欢而散。义律和马如汉离去之后，琦善心绪烦乱，定了半天神，才对于宝纯、白寒章和鲍鹏说道： 今日之差错事关重大，只有你三人在场，本爵阁不堂小玉在先，不经允准任何人不得说出，请诸位临尊。 这番话讲的是又狠又重，于宝纯等三人明白其中厉害，全都诺诺答应。这个时候钱江突然急匆匆地闯进大帐，齐山问道： 什么事这么猴急啊？ 钱江气急败坏：齐爵哥，大事不好，大鹏协副将赖恩爵派人送来加急禀报，昨天中午一丘伯迈率领两条兵船在香港登陆，赶走了岛上的训兵，升起了米字旗。 琦善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只说了一声： 知道了。 他意识到自己身不由己地踏上了一条逼仄的绝路，进退维谷，凶险万状。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

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